创世纪第32章。拉班清早起来，与自己的外孙和女儿吻别，祝福了他们，便起身回本乡去了。雅各伯也上道前行，遇见了天主的使者。雅各伯一见他们，就说：“这是天主的营地。”遂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那因。雅各伯先派使者往厄东乡间色伊尔地方他哥哥厄撒乌那里去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应对我主厄撒乌这样说，你的仆人雅各伯这样说：我在拉班那里做客，一直到现在，我拥有牛、驴、羊和仆婢，现在打发人报告我主，希望得你的恩爱。”使者回来见雅各伯说：“我们到了你哥哥厄撒乌那里，他正前来迎接你，同他来的尚有400人。”雅各伯大为震惊，很是忧虑，遂将自己的人和羊群、牛群及骆驼分作两队，心想：如果厄撒乌前来攻击一队，剩下的另一队还可逃跑。然后雅各伯祈求说：“我父亚巴郎的天主，我父伊扎格的天主，上主，你曾对我说，回到你本乡、你本家去，我必使你顺利。我本不配获得你向你仆人所施的种种慈恩和忠信，我只带了一条棍杖过了这约旦河，现在我却拥有两队人马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厄撒乌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击杀我，击杀母亲和孩子。你原来说过，我必要恩待你，使你的后代如海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”那夜雅各伯就在那里过夜，然后就由他所有的财物中选出一些来送给他哥哥厄撒乌做礼物，既有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哺乳的母骆驼同驼驹30头，母牛40头，公牛10头，母驴20匹，公驴10匹。他将这些分成一对一对的交给自己的仆人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应走在我前面，每队之间应隔开些。”然后吩咐第一队说：“几时我哥哥厄撒乌遇见你，问你说你是谁家的，你往哪里去，你前面这些牲畜是谁的，你要答说是你仆人雅各伯的，是送给我主厄撒乌的礼物，看他自己就在我们后面。”他也吩咐了第二、第三队和跟在每队后面的人说：“你们若遇见厄撒乌，都要照这话回答他，并且还要说：看你的仆人雅各伯就在我们后面，因为他心里想，如果我先送礼向他讨好，然后才与他见面，也许他会欢迎我。于是礼物先他而行，他自己当夜仍留在营内。他当夜起来，带了他的两个妻子、两个婢女和11个孩子，由浅处过了雅波克河。等他们过了河，也叫自己所有的过了河，雅各伯独自一人留在后面， 有一人前来与他搏斗，一直到曙光破晓。那人见自己不能制胜，就在他大腿窝上打了一下。雅各伯正在与他搏斗之际，大腿窝脱了节。那人说：“让我走吧，天已破晓。”雅各伯说：“你如果不祝福我，我不让你走。”那人问他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答说：“雅各伯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字以后不再叫雅各伯，应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搏斗，占了优势。”雅各伯问说：“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那人答说：“为什么你要问我的名字？”遂在那里祝福了他。雅各伯给那地方起名叫培尼尔，意味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生命仍得保全。雅各伯经过培尼尔时，太阳已升起，照在身上。由于大腿脱了节，他一走一瘸。为此，以色列子民至今不吃大腿窝上的筋，因为那人打了雅各伯的大腿窝，正打在筋上。